下面我们介绍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些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数据视图。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隐藏关于数据存储和维护的某些细节，而为用户提供数据在不同层次上的抽象视图，即不同的使用者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数据库中的数据所得到的结果，这就是数据抽象。